時間傍晚六點後偵測到飛行物在空中的軌道，懷疑北韓使用多管火箭炮發射數枚炮彈，暫時未有進一步詳情。軍方表示已經加強警戒級別。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及酷熱。本週後期雲量稍多，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黃大仙、天宏苑、宏遠閣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 轉唔轉？轉定唔轉啊？唉，到底轉唔轉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轉啲乜嘢咁煩惱啊？ 第二階段消費券多咗兩個儲值支付工具可以揀啊，我諗緊轉唔轉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較下六個儲值支付工具嘅優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轉會啊？可以喺6月23號至7月23號期間更改登記記錄，手續簡單。如果唔轉嘅話，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词一句，啰嗦一句，盼会驱散愁绪。若是是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 信终会团聚。 你好，你好，我是欧布朗欧瑞强，我哋又可以喺度重聚啦。二千岭歌再重聚，当然喺星期日一定会出现嘅。我都冇计到究竟系21年定22年定23年啊，好容易嘅啫。2000年到而家咪22年咯，咁我哋已经系相聚咗，重聚咗22年。当然系星期日晚上由9点一路至到凌晨12点，3小时嘅现场音乐直播。哇！今日啊热热地喎，阿 Vince。啊，健哥，好热喎！边时今日系咪揸电单车咪好爽咯？ 唔系今日揸私家车， ，唉，应该要揸下电单车啦，佢夜晚可以。 有啊，前两日有揸。 前两日系咪？不过咧，日头揸就真系晒啲。 系啊。 今日咧已经回复翻，即系一路落咗好耐雨嘅一啲天气咧，回复翻天朗气清，阳光普照。咁夜咧9:10。依然都是30度的气温，而湿度79%嘅。咁晴朗的天空底下咧，今晚我头先行去停车场咧，望上去个月光真的很明亮噃啊！而且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都很明亮艳丽。你好啊 ，Linda。 Hello， 一位好，大家好。 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黄兴平， 系 Linda。咁除咗咧，你即系一行入嚟咧，譬如你着白衫啊，咁即系我觉得你成个今晚明亮嘅月亮一样。第二咧就俾我哋一种即系好开心、好健康、好有活力嘅感觉。你知点解？因为你个 image 咧已经由以前咧系我喺唱片公司嘅小师妹咧，慢慢咧而家转咗咧，见到你咧。就是充滿了活力，因為你是一個職業的瑜伽教練。 是，多謝你。是， 因為呢我有時在電話看到你的，即係尤其是疫情那段時間，你真的鼓勵了很多人。 希望啦，我盡力做啦。其實你知道我執教瑜伽咧，其實到而家今年都第5年。 是咩？眨下眼。 哇！真的過得好快。 哦，真的，尤其是在疫情嗰幾年啦， 係呢兩年， 兩年啊，仲更加要密集啲，因為網上不斷要做。 係，所以其實真係學到好多嘢，即係唔係話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瑜伽老師，我自己喺中心我哋個實體嘅班上邊咁多年嚟，都已經喺學生嘅身上學到好多嘢啦。咁但係呢兩年嘅疫情咧，由一開頭啲健身中心都要。 系啊，关门啊，系啊， 咁就即刻要我哋就喺网上边好机动性嘅去做嘢啦。咁到而家都一路有个网上边嘅平台系俾我哋自己啲学生， 吓， 即系呢中间点样去做个直播啊，个画面啊， 嗰啲 都好多嘢。 即系所以有时世事都系嘅。永远嗰个 coin 有两面嘅，即系唔系一定系全部负面嘅。原来咧就因为今次疫情，唔好话净系你教瑜伽啦，我谂好多好多嘅行业，譬如话阿 Vince 可能教人唱歌咁先算啦吓，咁可以喺网上授课啦，你唔使嚟啦，你唔使嚟啦，你唱俾我听就听到噶嘛，一样可以喺网上边教，仲可以。无远弗届添，因为咧你以前唔可以教加拿大嘅人， 系啊系啊，呢啲学生如果喺唔喺香港都可以 book 到啲堂， 冇错啦。咁所以有时即系 系咯， 好似唔好彩咁，但系烟丝飞覆嘅，以后大家习惯咗咧，咁好咯，系咪啊？ 系 可以实体见面又好，实体见面最好咧。就唔好咁緊張啦，大家飲下茶，啊傾下偈，食下飯啦嚇，我都中意即係真正見面嘅。咁收音機咧就從來都冇影響過。所以咧我好中意做 radio。 其實啊， 即係頭 先係啊，頭先我先喺度諗起咧，其實如果話真係直播唱歌，原來你22年前已經開始 了，已經做緊啦， 係咯， 係啦。即系而家就當然更多啦，即系直情開演唱會添啊，喺網上，兩樣一齊，以後會多咗呢樣嘢，因為大家以前唔習慣啊嘛，而家可以習慣，咦，係喺網上都可以開得播啊，咁啊，即系仲比較有時比較方便啲添啊， 係啦， 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就當然就請阿 Linda 咧，佢就擅唱兩類，以前咧就。讲国语大噶嘛？ 喺台湾大。 喺台湾大，几多岁先嚟香港噶？ 其实我在香港出世的。 哦，调转。 是啊。 就去了台湾住。 咁但系跟住就去了台湾住，在台嗰度读书啦。 中学毕业先至。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先至翻嚟香港。 先至翻嚟香港。 唔记得咗广东话咯，会当时。 其实一路细个喺我嘅幼稚园喺香港读嘅。 哦， 咁所以系识讲广东话， 少少都好喎，好彩，好彩有个底喎， 有个底。咁但系跟住咧就一路都冇讲啦，但我一路都识听嘅。 哦， 系翻到嚟香港玩咧，系绝对识听，啲人讲咩我系明白。 因为爸爸讲广东话噶嘛， 爸爸系讲国语嘅，同我哋 系啊，哦咁样噶， 嗯， 因为我以为阿黄宇先生系。即一路都喺香港噶嘛， 系，佢其实佢两个都识讲，咁但系可能因为我哋喺台湾生活啦，咁我就惯咗系讲国语咯。 咁而家今次咧就都唔使考，即系已经你翻咗嚟咁耐咧，我谂已经两样嘢捞埋一齐都得噶啦。想你亲口说爱我，其实系你以前自己嘅歌， 系我自己嘅歌， 已经系粤录好多粤语歌噶啦，即系一早已经系咁 嘅。系啊系啊， 呢只歌话真系。好耐冇听你唱天， 送俾大家呢只，想你亲口说爱我。身边声音这样多，说你故意亲近我，还在笑我每次听。暗中都有快乐过，咸谈愿望或是星座，不信你会明白我，仍珍惜这样与你消磨。身边的他说什么，你也永远不问我，难道你已完全清楚，这些猜说会是错。说起当天一些经过，亦同样怀念过。难道你也永远，我也永远，亦只懂得依恋最初？看四周一双一双，开开心心，每日在路上擦身过。为何独要剩你，独要剩我？说什么？你也永远不问我，难道你已完全清楚？这些猜说会是错。说起当天一些经过，亦同样怀念过。难道你也永远，我也永远，亦只懂得依恋最初？看四周一双一双，开开心心，每日在路上擦。剩你，独要剩我，孤孤单单得太多。看昨天一点一点清清楚楚，每夜在梦内再温过，如何又会令你亲口讲声爱恋我？如何又会令你亲口讲声爱恋？ 我喺度猛喺度谂紧，系你边只大碟嗰度嘅咧？呢只歌吧， 系我自己都唔记得。 你系我就想问翻你啊，你自己都唔记得？ 可能系第三只广东碟嘅。 已经系， 应该系。 你即系由零开始都系灌广东噶嘛？ 第一只碟都系广东 噶啦，我记得系广东，系广东，广东。咁即咁啱咧，可能即係以前我哋嗰間唱片公司實在太宏大，我差唔多而家即係請上嚟嘅嘉賓咧，一傾起又傾咧，全部都係同一間唱片公司嘅， 係咩？ 先差唔多啊，好少可係。 因为点解咧？我又好奇怪嘅。我去过两间唱片公司，我喺即系同你一间唱片公司，即系宝丽金啦， 系 宝记一齐噶啦。咁即系其实嗰阵佢都囊括咗大部分嘅歌手。咁但系后来咧，你又冇跳槽，我跳咗槽 EMI。 哦， 咁 EMI 咧又重逢翻所有嘅人。咩所有人呢，就包括即係我哋嘅领导啦，冯添之啦 ,Ricky 啦。咁下面嗰啲呢，即係关正杰啊，徐小凤啊，都过档。 哦，係咩？ 係啊，所以我同关正杰唱庞的启示就咁解囉。但係 EMI 唱㗎喎。唔喺宝丽金唱过， 呢个历史我系唔知道的。 你唔知啊，因为你太细个啦。你咧就系即系小花时代啦，即系同阿汤记啊、黎水恩啊嗰个年代，你厚少少。 我其实系咁多宝记嘅女歌手里面，我系最后出道嗰、那个。 系啦，系啦、嗯。虽然你最高，不过咧你最细，咁所以喺嗰次嘅宝记嘅几多周年演唱会咧，你都话。是咯，我好记得你。 是啊， 你成晚讲咩我唔记得咗，譬如淨係记得你呢一句。我就係成个宝丽金今晚最细嗰、那个。 嗰晚最细系我真係。因为最后出道嗰个系我。 梗係啦，係啦。因为佢哋三朵小花系先过你。 是啊。 就是、小维啊佢哋。黎瑞恩啊佢哋。 是。 咁但係你好后来你先至唱咗嗰只变问我是谁嘅。 唔係㗎，我第一隻廣東碟出完之後，就公司就 send 咗我翻台灣，就出咗《別問我是誰》。 哦，我唔係好記得，因為我已經離開咗間公司。 係啊 係 啊 ，send 咗翻台灣，即係意思係繼續喺寶麗多，寶麗金。 一路都係寶麗金，但係 但係台灣公司啊嘛， 係台灣嘅寶麗金咯。 因為你去翻去嗰度住啊？ 冇啊，我係公司一早就 plan 咗，我係要好快幫我出國語碟嘅、 哦。 我諗因為我嘅背景啦，我喺台灣大，我又識講國語啦。 咁所以咧變咗即係直情佢嗰度叫做兩邊發展。 係啦， 喺台灣， 嗯， 直情唔係話出隻碟，佢仲過去住喎，係咪啊？ 唔係啊，我本來都喺嗰度住噶啦。 咁你唔係翻嚟香港出廣東 咁啊？係啊，咁啊到我想要做歌手，咁、哦、我就翻嚟香港，咁啊簽咗寶記。 哦。 咁但係我簽咗係香港嘅寶記。 係咯。 啊，咁所以其實喺台灣咧每一年出一隻碟到啦，國語碟啦，但係香港這邊呢邊咧就有好多嘢要做噶嘛。 係啊。 一年出到兩隻廣東碟嘅。 咁又翻嚟咯。 嗯，一路飞嚟飞去 的。哦，原来如此。不过唔紧要，因为我哋间公司咧，宝记系即系个 regional office 喺香港嘛。 系。 咁所以变咗就一样，即系一家亲嚟嘅。 系。 即系唔会话喺台湾咧，有另外一班人唔系嘅，都系属原属翻香港嘅总部。 系。 咁所以咧，嗰个头先讲话呢个好宏大。即係好多歌手都出國語，譬如學友啊咩咁，全部喺台灣出 㗎。黎明啊、 倫啊、 周慧敏啊， 係啦，全部都出國語。 係啊，係 啦。咁所以今晚咧，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同阿黃軒平咧就可以盡情咁樣咧，又唱粵語又唱國語啦。 可能會好多國語歌。 好多，因為你又係個背景啦，同埋咧唱國語歌又特別即係拿手耍家啊，兼夾有感情。 不如咁啦， 我咧就。我一见到你咧，唔知点解咧，突然间又想唱下，跟住你唱国语歌。 好啊！ 平时我哋唱得比较少嘅， 系嘛？ 我同你合唱一只啦，不过唱国语版。 好。 呢只系原本系国语嘅。 系啊。 只叫做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原本咧就系同安格嘅版本。我哋今日同阿黄兴平合唱呢一只，好似而家一样，午夜嘅收音机传嚟一首歌。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首歌叫《勇气》，勇气，多谢晒，多谢今晚啊，黄兴平咧会拣好多唔同类型嘅国语歌啦，同我哋分享。因为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好希望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抒情歌啦，同埋有好耐冇听啊嗰啲咧，跟住咧就好中意嗰啲啊，我最中意揾到呢啲歌，当然要系全靠我哋嘅特别嘉宾。多谢晒 Linda。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两个半钟头嘅二千零歌再重聚。阿边时，好靓嘅钢琴声，一阵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到深水埗探访劏房等住户后表示，居民居住环境不理想，形容是民生的痛点。何永贤在社区组织协会安排下同多名轮候公屋的居民对话，有单身的住户表示等上楼17年都未有进展，有一家三口住在过渡性房屋的居民说，住所将会被收回发展其他用途感到很彷徨。有天台户居民关注每月5000元的租金是太贵。何永贤说，当局将会引入屋邨建设的新技术，加快兴建公营房屋，在过渡性房屋方面会尽量找使用期限较长的土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要提速提效增加房屋供应，需要减省不必要的程序，未来发展土地时亦会以交通基建先行。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曾经提到破除利益固化范例，他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有时难免会牵涉个别人士或集团的利益，强调一切发展都以市民为中心，政府除了要有决心和勇气，亦都要有智慧和技巧拆解问题。被问到会否针对已落成但未出售的私人楼宇重推空置税，陈茂波就说会密切留意情况，不排除有需要时会做应该做的事。澳门今年疫情累计1467宗核酸阳性个案，听日起所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公司和场所暂停运作七日，但维持社会必要运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场所不受影响，街市、超级市场、餐厅、药房、卫生、护理场所等照常开放。民防行动中心强调，澳门的鲜活食品、粮油食品内货和存量充足，市民无需大量囤积。另外，為了保障市民安全，超市和街市可因應實際情況採取人流管制，包括排隊、輪候或派籌等措施，但不影響採購。澳門今日起在8日內再進行4次全民核酸檢測，居民亦都需要每日完成抗原快測並上報平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身亡案，41歲疑犯山上徹也被警方改以殺人嫌疑罪移交奈良县地方检察院。日本传媒报道，案中使用的自制手枪是用胶带绑住两支金属管制成，疑犯供称设计是一次可以发射6发子弹，他又说曾经试图制造炸弹。警方事后在距离安倍所企位置大约20米的地方，发现一架宣传车上的板有一个小窿，相信是被其中一发子弹击穿。報道又說，案發前一日安倍在江山演講的時候，山上徹也在現場，但鑑於會場警備森嚴未能夠落手，他向警方供認一直關注安倍的行程，試圖尋找合適機會，但除了奈良其他地方都難以攜帶武器靠近。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最低氣溫大約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本周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 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天宏苑、宏苑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徐纪周执导嘅当代军旅题材故事，将目光聚焦喺当代年轻军人形象。剧中嘅主要角色初登场嘅时候，均为十八九岁嘅新兵，书写咗一篇英雄少年嘅军营成长实记。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次咧，我哋呢一个夏季嘅展览叫深呼吸啦。咁其实咧，用森林嘅心咧，都有少少同深入、深呼吸嗰个心咧个谐音而咁样改个名嘅。个展览其实谂咗呼吸作为一个好重要嘅交流同埋一个渠道，系人同树之间嘅关系。 人可以走，但系佢哋一出生就扎根喺同一笪地方，仲为我哋提供食物、避荫同洁净我哋嘅空气。我哋又有冇关顾下佢哋呢？ 咁个展览咧，除咗系有一个比较宏观嘅角度去睇香港嘅树面对紧一个点样严峻嘅环境之外咧，有讲到喺香港就住树木保养同埋护养嘅工作有一个点样全面嘅回应啊措施之外咧，这个展览入边咧，我哋系分别揾咗四个唔同嘅个案研究啦，咁去深入咁样睇喺唔同嘅树种啊或者系特别嘅情况之下，个人、单位、一啲志愿团体甚至乎政府，佢哋点样提出一啲护养啊同埋保护树木嘅方案嘅，咁其中包括咧石墙树啦。仲有香港嘅土沉香啦，仲有就係喺大馆呢个古迹嘅 complex 入面嘅一啲树木啦，仲有就係政府嘅古树名册。 唔该晒深呼吸策展人郭英，由而家一直去到9月4号，每日朝早10点至晚上7点，大家都可以去到香港中环荷里活道10号大馆一座复式展室，一起同步深呼吸。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误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唔该晒阿 Vince 同我合唱呢一只。Vince 叫咩名话？只歌？ 流离所爱。 系啦，就讲话，诶，我要去外国读书啦。呢啲系我哋以前即系读书时代好容易发生嘅事。嗯、有啲同学咧，梗系咁嘅。诶、哎，我走啦，无端端走晒啲同学。咁我就冇走到，即系我由细到大都喺香港读书，一路读完大学都系香港。咁、嗯、虽然我好中意去外边，但系我从来冇谂过去外国读书。咁 Linda 咧就两边啦，吓喺台湾读书啦， 一路喺台湾读书 主要啦。咁、嗯、你以前读嗰啲咩学校嚟？ 我细个小学嗰时咧系台湾嘅一间私立小学。 哦， 咁跟住咧就因为台湾有嗰啲入学考试嘅，即系升高中 啊，一样啦，同香港 一样吓。咁、嗯、升高中嘅时候，我就考到一个前三志愿嘅学校，叫做师大附中。 哦，吓，即系劲嘢， 劲嘢嚟噶，系啊，劲嘢嚟噶，系头三志愿， 叫靓女，系啦，咁啊，咁但系佢哋，我又想知道咧，即系佢又唔系国际学校嚟噶嘛。即係好似香港 local school 咁，但係你有英文學嘅。 其實嗰啲英文係台灣咧，喺我嗰時咧就係、是、中學先至俾學生開始學英文、哦、A B C D 開始學。 咁好慢 咁、啊、但係我細個小學嗰時候，我爹哋已經另外揾啲英文老師教 啦。哦，一早已經知道。哦，所以好彩你即係一到大學就讀。读国际学校啦，系咪？ 唔系大学，大学我都要考大学噶、哦，我系考到都系好劲噶。 叫做咩大学？ 我政治大学新闻系。 哦，咁啊，哇！ 台湾大学系冇新闻系嘅，所以政治大学新闻系、哦、第一志愿。 嗯，哇，原来如此。 嗯， 咁所以咧，你而家咧，即系由细到大咁样嘅成绩，虽然喺台湾长大，但系你而家譬如翻嚟香港。所以瑜伽堂咁要全英文教噶嘛，系、 嗯、 咪？因为全世界啲人有啲唔识听中文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就三种语言咧都好精灵嘅。 有时真系有时真系会错乱， 是精神错乱啊！ 真系有时真系会有时 唔系当正自己新加坡人咪得咯？新加坡人系三几种语言捞乱一齐讲噶。 但系几种语言咧，其实讲真，我广东话真系麻麻地。 唔系，而家已经唔认得你有口音噶啦。 系有噶，听耐咗就有。 尤其是咧，唱歌啊更加啦。咁你讲起咧，又有出戏咧，有出电影主题曲咧。 嗯， 你今日想唱？我如果谂极都唔明咧，问下易东升啦。点解佢香港嘅电影叫《新不了情》啊？好出名嘅呢出戏，余明仪、刘千 好似攞影后添。 系啊，系啊。咁但系佢主题曲咧，竟然系国语。 嗯， 香港戏嚟嘅呢出， 系你头先问咗呢个问题，我都先至 我谂唔系啦，系啊，点解咁得意嘅咧？ 从来冇咁样谂过。 系呢个国语版啊，万芳咧嗰个歌手叫做 hit 得好紧要，因为唔系净系佢个版本，而系话后来好多人唱， 好多人翻唱， 同埋参加比赛嘅咧，先至多得紧要。 系啊系啊， 个个都攞呢嘢，可能好容易表现到佢，哇，飙音啊咁样。 感情啊，应该系。 咦，将呢啲感情嚟示范一下先，好唔好啊？ 好。 好。今日黄兴平又会唱一啲本地香港嘅歌，但系呢一只香港电影嘅主题曲系国语《新不了情》。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一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 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愿来生 电影咁啊，多谢晒坚爷嗰啲息事风， 系 一出就好成功嘅电影主题曲， 嗯、 叫做《身不了情》。 嗯， 讲起电影主题曲咧，你自己都有原唱噶噃， 有 不过系广东话嘅 广东歌，其实都有国语版啊， 系都有嘅，都系你自己唱埋， 都系我嘅。 哦，咁今日就头先唱完国语，唱粤语啊！ 好啊， 咩戏啊？咩戏嚟 啊？中南海保镖李连杰 哦，李连杰， 钟丽缇，钟丽 缇 啊， 唔记得咗添，唔知因我谂几得意嘅，用呢啲电影啊主题曲咧嚟追溯翻，究竟系几多年前嘅事？ 哇，都唔敢谂啊！ 谂唔掂啊！有时 廿几啦， 系啊，中南海保镖喐下都廿几年噶啦啲歌。主题曲你介绍下。 系啊，呢只歌啊，不要躲避我的眼睛。 粤语嘅电影主题曲， 系 黄兴平。 当相对渐成习惯。当身躯想躲藏你臂弯，当感 事来自你一双眼，想保护这真相实太难。当需要被人怜悯，当飘忽的感情变真，方知最脆弱是这一颗心，给保护的感觉极最人。这是真爱情， 中南海保镖，我好有印象，不过我冇睇过出戏。你梗要去睇啦，你啲试片都要去噶啦。 睇到呢段歌出嚟嗰段系好 sexy 嘅个女主角，系 哇， 系啊，着住隐隐若现嘅睡衣，想引诱嗰个男主角李连杰嘅，我记得 咁样嘅啊，咁都值得翻睇喎，又有只主题曲添啦。咁啊，钟丽缇咧系一个即系 女神啦、 女神级嘅演员啦，咁所以应该啲导演都会安排一场咁嘅戏，唔好嘥啊。咁如果讲起电影咧，我都有唱嘅，不过就唔多，两只电影主题曲咧都系我自己做嘅出戏。你识唔识台湾？即系而家佢喺北京。你知唔知阿徐峰个妹啊？ 唔知喎、 啊。徐峰有个妹叫徐杰。 啊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就系、是、我嗰出戏嘅女主角。 嗰时我记得嗱就我真系细个，我睇嗰啲咩电影画报嗰啲，系嗰啲都系玉女嚟噶嘛。 系啊，佢系玉女，咁诶嗰个玉女嘅即系拍档就梗系。梗係啊！ 英俊瀟灑嘅， 咁又冇啊！因為我呢出戲咧，就係做兩個輕度弱智嘅少年談情，即係戀愛故事。 呢個男仔同女仔都係， 係兩個都係輕度弱智。 哦， 咁出戲咧就叫做兩小無知，所以叫無知唔係無猜啦，因為大家都有啲係弱智嘅，咁所以出戲好感動嘅。咁我就係男主角啦、 哦， 因為我唔使扮都似嘅嗱，咁但係只主題曲係我寫嘅，咁、 哦、 啊作詞啊咁樣都一齊，只、哦、歌就叫做《兩小無知》。 是梢头，明月在偷偷笑，在心头，求你给我拖拖手。其实我俩是情深一片，唯缺他的一箭，愿低头，期望将他拥有。眼中公主梦中天使，如初向未走，最终先竟神话梦里陪住你快乐无忧，夜温柔，明月在水中透，莫苛求，宁静里心梳透。 以前我哋细个有出好出名嘅外国电影叫做《两小无猜》噶嘛， 《 Melody Fair》。咁我哋香港亦做《两小无猜》，好出名嘅。咁所以呢出戏当年拣名嘅时候，我都觉得拣得几得意。好应嘅，因为我哋系演两个即系兄弟弱智嘅少男少女啦，竟然系有即系谱出个爱情故事。咁当然里边好多。家人反对啊，好 边个系导演啊？ 导演系舒淇啊，唔系做戏嗰个舒淇，系舒淇导演。 哦， 舒淇咧喺电影界好多， 都系啊， 系佢有编剧嘅原本，咁后来咧就第一次做导演咧，就系呢一出啦。 咁你系唱歌出身，你系拍戏出身噶？ 我梗系唱歌出身啦，即系因为我哋唱歌唱得即系唱得多啦。咁就我第一出戏唔系呢出，系啊徐克揾我拍，系啦，咁啊徐克揾我拍嗰出，之后又拍呢出，咁呢又第二出嚟嘅。咁当然我哋都系客串性质啦，因为我自己都知道我都唔会系演员嚟嘅。 但系你拍呢两部戏都好需要演技噶。 系啊，我仲记得咧，即系尤其两小无知咧，好多戏要演。 系咯。 哇，又有独白，又你又要演即系轻度弱智嘅，系几。挑战性非常之大，咁后来，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不知道现在台湾那个澎湖湾呢变成怎样，好像一只歌一样。你有没有去过？ 我从来没去过。 我去过啊？知不知道在哪里？ 在澎湖。 是的， 在外岛。 是啊，是啊，对啊，你说他刚才的歌呢，我唱的时候我没去过啦。 嗯。 但我听他的歌词，咦，哇，有个咁正嘅岛嘅，好靓过佢即系港岛。 系啊， 咁啊叫做系外岛嚟嘅。 外岛嚟， 即系其实台湾周边都好多外岛嘅。 澎湖啦，跟住再远啲就有金门啦、马祖啦，呢啲我都冇去过。 咁都系一家亲啦。总之，即系当年呢啲校园民歌咧，你哋好细个嘅时候就听到啦。 系啦。是啦， 好细个， 即系好多校园民歌。嗰时蔡琴都系， 系啊，蔡琴都系唱 歌手出身， 系直情系啦。佢唱好多嗰啲咩踩着咩稻田啊，咩好多呢啲歌噶。佢全部唱呢啲歌嘅当初。咁啊，后来咧啱啱一转就转咗唱晒一啲好即系 sophisticated 嘅国语时代歌， 系 好好听把声。咁啊，咁啊，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咧，今日好开心啊，同我老友记阿 Linda 黄兴平咧，可以倾下往事，又可以唱下往日的金曲啊！哇，好多国语歌咧，因为阿兴平就好叻唱国语歌，咁啊，当然啊，如果其实啲唱片全部都系粤语嘅，反而大部分啦吓， 系 咁啊，国语又有出过啦，咁所以今晚我哋可以享受一下一啲我哋好少唱嘅国语歌都俾你。 嗯， 不过咁啊，今晚好似未出现个英文歌，唱英文歌先。 好啊， 轻松下先。 听你唱，因 为好啊，我唱。呢只咧就以前 Herman's Hermes 嘅一只旧歌，咁但系咧因为好听啦，咁啊最叻翻唱嗰队乐队叫做 Carpenters， 佢哋又有唱。There's a kind of hush,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You can hear the song of lovers in love. You know what I mean, just the two of us and nobody else in sight.There's nobody else, and I'm feeling good just holding you tight. 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get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I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 That'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just like us have fallen in love.Listen very carefully, get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forever.Just like us, have fallen in love, have fallen in love, have fallen in love, have fallen in love. Shh, there's a kind of shh, 即系话 唔好嘈住人谈情说爱啦，咁计啦，系啊，因为只歌咧就好温馨嘅，两个咧即系默默地、静静地，唔俾人知 ，falling in love， 堕入爱河了。我好中意呢一只歌，好轻松，又是 Carpenter 所改编得好啲和音啊。OK， that's a kind of hush 啊。时间系10:13，头先话天气好热啊，系咪真系咁热咧？而家30度嘅，冇变过。不过听日嘅 夜晚都仲系30度。 系啊，即系话听日都会热噶啦。咁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下听日嘅预测咧。你今日打咗波啦，唔紧要啦。 好热啊，今日 系啦，咁啊，听日都喺冷气房做瑜伽 ，OK 啦。 啊，听日好啲， 因为天晴。咁明日最低气温咧都系28度啫，日间咧酷热，最高气温会升到34度。但得得，咁啊，户外活动嘅朋友就要小心啦。 其实热都我都 OK， 就系晒咧，我哋女人好唔中意。 尤其你啦，你系白底嚟噶嘛。 哎呀，我又咁，我又唔中意戴晒啲嗰啲罩晒自己咧。 你可唔可以？我都想你即系形容一下啦，即系嗱，即系我又见得多啦。 系啊， 即系打高尔夫球咧，就好多女士都好中意打嘅，即系好似你咁啊。 韩国女士， 韩国女士特别咁，但系咧，你可以形容下佢哋啲咩装扮？ 好劲啊，系完全唔知佢系边个噶。 因为咧就系蒙面合得不得已，唔系净系戴口罩。咁咧就好多 太阳眼镜定 太阳眼镜啦， 口罩 即系未先乜嘢未戴之前咧吓个底咧已经搽到厚厚嘅，唔系粉系防晒啦， 系啊， 有啲系搽到成个人变白色嘅， 系啊， 咁然后咧开始戴啦，咁啊戴口罩啦， 面罩 啊，佢唔系口罩就遮埋个面珠墩嘅。 遮埋条颈嘅嘢， 遮埋条颈，跟住咧两边两翼你唔使讲啦，即系都系冚住啦。咁然后咧净系睇到只眼，只眼就戴 眼镜， 又睇唔到佢。 系啊， 咁咧真系由头遮到落腰咁滞， 系啊， 佢长袖啦，唔使讲啦，咁啊左右手手袜啦。 所以咁已经热到咁啦，我如果系我系，所以我系唔得咯。 但系咁你点？ 我系我今日都穿了短裙，因为实在太冇办法穿长裤，长袖衫，大顶帽嘅啫。我唔理就晒咯，都冇办法啦，一路甩做，一路攞住把遮咯。其实 系啊，咁其实要咗香港冇办法，夏天就是咁样。不过中意运动都系咁，因为其实唔系怕晒嘅，系惊晒黑啲皮肤啊嘛，系咪？ 晒黑都唔系咁好。 主要系咁啦，咁啊，即系唔紧要啦。咁啊，住喺香港春夏秋冬都要面对，咁尤其是中意运动嘅。晒就晒啦，冬天会白翻噶啦。 好，好似你咁样谂， 我就已经系我唔惊嘅，因为男仔咧，第一、第二，我已经系即系百毒不侵嘅，晒到。 你都唔系好黑，我而家睇你， 我块面系完全唔黑嘅，我系好白嘅本身，但系咧，我嘅手咧系一世人未白过嘅，因为我由细个开始中意运动，即系中意户外运动。咁咧，即系你话如果打波都湿水，啲钓鱼啊嗰啲咁点咧？ 吓，你仲中意钓鱼？ 系噶，我以前啊游水、钓鱼，乜都出齐，乜都出齐。咁你谂下，点会查查？冇，我哋系冇太阳油呢样嘢噶。以前，直情以前系晒到甩皮，又好翻又好翻。咁你整整下唔甩皮噶咯？咁啊唔怕噶，点晒都唔怕噶，唔使查噶。 即系啲皮已经厚到 系直情系习惯咗。 哦， 吓，即系等于啲非洲人咧，佢唔怕晒。 未听过呢一个理论。 你睇下我只手咪知咯，我而家已经系系咪啊？系咪啊？两截噶嘛。咁 anyway 唔紧要嘅，呢啲就系吸收咗我哋嗰啲即系日月精华。 维他命 D 系啦，好多嘅，所以我唔使食维他命 D 嘅，嗱唔使嘅。咁啊，唔紧要嗱，听日热啊，咁提醒大家嘅啫。嗱，34度咧，好少有嘅，真系非常之酷热。不如咁啦，咁酷热咧，阿 Linda 黄英平， 我知你要讲咩啦？ 请翻我哋啲听众食翻杯 冰 寒冰啊，仲要系唔系普通冰啊？系菠萝冰呢个红豆冰，你自己拣啦。 系 歌名叫做寒冰啊，点解咧？ 系我嘅歌寒冰啊 ，CY Common 写嘅。 无情的钟敲记着四声，陈旧唱片似不会平静，是谁烈泪孤单心境再尽 力不去承认，从来不懂得这样冷清，循环的钟声一再宁静，是你没有再保证，长夜再无复信和应。从此冰与冷再放回分，回归每一夜充实晚间，谁当天被困紧拥抱，用炽热流淌我的衬衫，寒冰封盖叹奋力难挽，消失去的梦心灰意冷，为何不深切傲慢，强忍冰冷。为何是酒醒总觉冷冰？何时醉陶醉亦会苏醒？为你画上太多不明，却剩下只有孤清，从来不懂得这样冷清，循环的钟声一再宁静，是你没有再保证，长夜再无复信和应。谁当天被困紧拥抱，用炽热流透我的衬衫，冰封心盖叹每一点空想的妒忌，焦急往返寒冰的晚空，心痛没用，无法一 由先为 CY Kong， CY Kong 系咁啊！一听啊，边个作啲歌啊？边个制作嗰啲唱片啊？诶，你边个做监制？ 啊，呢、這个都系黄祖辉做 系啦。咁、我就知道你喺我哋唱片公司嘅年代啦。我哋以前唔系呢批人。 哦， 系啊，再早噶嘛，我哋嗰啲 系啊， 即系第一代嘅 系 监制啦。 嗯， 咁其实第一代嘅监制都系香港。即系第一代嗰啲乐队嗰啲成员居多， 哦， 好多嘅，即系譬如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你可能会即系初初入嚟嘅时候会撞到好多头发好长嘅嗰啲监制嚟嘅，譬如话细 L 啊，譬如我个监制啊 William 关啊，即系阿 Teddy 个细路啊，好多都系，就算欧丁玉嗰阵佢哋都系新嘅啫， 哦， 都未系监制嘅。咁第一代咧就全部都系音乐仔，即系音乐 band， 好似阿坚哥嗰类音乐即系弹 band 出身咧，梗系有个经验啦。以前好少话我喺外国读音乐翻嚟噶，我做音乐嘅，读音乐做唱片冇嘅。咁而家呢个年代就大部分都系啦， 系 好多都系咁即系学音乐，咁然后咧就学完古典咧就将佢。即系将自己投入去做流行音乐嘅世界，咁所以我哋而家现代嘅歌曲系同以前有啲唔同，咁、样，即系等于许冠杰嗰啲歌啫嘛，全部都系即系 Lotus 啊、Wallace Chow 啊佢哋弹，作曲佢自己啊，咁即系好有一种即系以前英文歌嗰啲 band 嘅味道， 系、 就算变咗中文歌都好啦。都唔系传统嗰啲中文歌啦，又唔系英文歌，就将佢两样嘢捞捞埋埋咁，即系等于阿 Sam 初初咧，佢唔会作而家啲咁，佢要共对轻舟飘，好文雅， 因为以前的中文歌咧唔可以文雅噶，即系好少人用话，喂你咩滴滴了了嗰啲好少嘅。 哦，系咩？ 冇噶，唔冇人会咁用。第一个用系边个咧？即系鼓吹呢样嘢就黄沾，即系阿沾叔咧就好大胆嘅，佢系大师级啊嘛。咁啊，即系后嚟卢国沾咧都兴嘅，即系佢唔用滴滴了了啦，即系净系。即系譬如话问我欢呼声有几多，即系嗰啲咁嘅你嘅啊咩嗰啲照写入去。以前啲粤语歌词咧唔可以咁样嘅、 哦。 哇！你咁你啲广东话点写得入去？即系等于、 哦、 你读小学，如果你写啲你嘅咩嘅咧， 唔俾嘅， 打交叉噶，零分嘅会。而家都系噶，唔可以写广即系广东话。 系。 嗰啲叫書面語啦，係、 哦， 即係香港嘅特別噶嘛，你知噶，講嘅同寫嘅應該 係啊係啊係，我哋 WhatsApp 嗰時都係啊， 而家就冇所謂噶啦。 我明啊，即係就係會口講噶嘛，而家可以口講就出曬嗰啲口講嘅語言。 以前就冇呢啲字添㗎，喺查字典咧查唔到㗎，而家有曬啦。 而家有嘅， 而家嗰啲電話都有曬呢啲嘅啊咩嘅，係全部即係都係廣東話嚟嘅。我觉得语言冇所谓嘅，尤其是我哋香港嘅广东人咧，得天独厚、 嗯、 真系两样都掂、 嗯。 你叫我讲国语，讲或者写书面语，我哋梗系得啦，因为我哋考试读书都系咁样长大，咁、所以广东话咧系好特别，有啲嘢佢写唔到噶嘛，系咪啊？即系譬如话。你快鬼啲啦！唱只好听嘅歌听下啦，嗰啲你点写咧？即系我而家讲紧同你讲紧。 哦，要我唱歌系知道，我听你讲嘢讲到好入神咁。 你以为我同你倾紧偈咧？ 好啦， 嗱，你不如你文雅地啦，因为轻平咧系一个好即系一啲都唔一少少粗鲁嘅感觉都冇。因为我识你咁多年咧， 你觉得咩？ 系啊，冇粗鲁嘅一面嘅，即系有啲女仔会。即系会好粗豪嘅，突然间、 哦， 但你冇嘅，好优雅嘅， 可能唔俾你见嗰一面， 好似你做瑜伽嘅优雅嘅动作一样。 多谢你。吓，呢只啲 intro 一出，可能好多人都知啦。呢只歌《心动》， 林晓培嘅歌。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想再见你， 还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大家很熟悉的歌就是《心动》这个歌同期呢，阿 Vince 是不是 很多隻都很好听的，虽然不是同一个人唱，刚才就是林晓培，跟着是不是同期有味道啊，那些是不是差不多时间，还有几隻的 很类似的， 类似的都很好听的，譬如说你一阵可能会唱遗憾啊，即系嗰都系嗰类，嗰段日子啦。咁有新加坡嘅，有台湾嘅歌手，都系一啲好好听嘅国语歌嚟嘅。咁个半钟咯噃 ，Linda。 嗯，咁快嘅？ 系噶，好快噶，即系所以咧，我当初做呢个节目咧，我冇直接即系思考嘅。咁但系电台问我究竟做几耐啊？我话诶三个钟啦咁，咁就做三个钟，一阵间再有个半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到深水埗探访劏房等住户后表示，居民居住环境不理想，形容系民生嘅痛点。何永贤喺社区组织协会安排下，同多名轮候公屋嘅居民对话。有单身嘅住户表示，等上楼17年都未有进展。有一间三口住喺过渡性房屋嘅居民话，住所將會被收回發展其他用途，感到好彷徨。有天台戶居民關注每月5000元的租金是太貴。何永賢說，當局將會引入屋邨建設的新技術，加快興建公營房屋。在過渡性房屋方面，會盡量找使用期限較長的土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當局正研究安心出行程式實名制，以參考內地的紅黃綠碼做法，限制具風險人士進入場所是其中一個方向。盧寵茂在一個電視節目又說，現在做到與內地完全免檢疫通關並非合理期望。衛生防護中心在疫情記者會被問到，如果實施安心出行實名制對個案追蹤有多大幫助，中心指出，根據現行的做法，未能隨時檢視到訪高危場所人士的資料，為追蹤帶來局限。澳門今年疫情累計1467宗核酸陽性個案，聽日起所有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公司和場所暫停運作7日，但是維持社會必要運作及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場所不受影響。街市、超級市場、餐廳、藥房、衛生護理場所等照常開放。民防行动中心强调，澳门的鲜活食品、粮油食品来货和存量充足，市民无需大量囤积。另外，为了保障市民安全，超市和街市可因应实际情况采取人流管制，包括排队轮候或者派酬等措施，但不影响采购。澳门今日起在8日内再进行4次全民核酸检测，居民亦都需要每日完成抗原快测，并且上报平台。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泰国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听日会在原定亚洲行程中增加东京一站，调研日前遇食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在东京期间将会与日本高层官员会面。声明又说，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并且从未如此强大。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正在协调首相岸田文雄在明天上午接受布林肯的礼节性拜访。 布林肯今次亚洲之行包括在印尼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他原定在结束泰国的行程之后回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本周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天宏苑、宏远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正式启播，香港电台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同步直播，为你带来湾区时事、音乐、文化等多元化节目。FM 102.8，大湾区之声，记得收听啊！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大家好，我是幸运红的导演刘伟恒。我对于每一位医护人员，我都真的要致以万二分的尊敬。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陈明喜、张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幸运红 希望同阿女讲，就是任何情况之下，屋企人都是永远的后盾，都希望心灵可以强壮啲，应付每一场嘅逆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年一度的暑期艺术节国际综艺合家欢，每年都为香港的家庭和小朋友送上富启发性及赏心悦目的节目。今年有摩笛， 其实我哋嗰个 Sousky 摩笛系同原创即系莫扎特嘅摩笛，其实基本上是一样嘅。咁当然因为佢系合家欢啦，俾小朋友啊或者俾一啲嘅观众睇，咁所以都唔会太长或者太复杂。咁所以剧情可能会简短少少啦。咁但系个故事内容都系讲紧就系个天同个地咧断开咗。咁所以咧日头嘅地方永远就得日头，夜晚嘅地方就永远得夜晚。 除咗 Sobi 饰演嘅纯真公主之外，仲有6个角色，呢、这个剧想带出7种美德。 咁于是咧，一个坚忍嘅王子咧就出嚟拯救呢个世界咁样。最后佢就有支魔笛咁样啦，即系嗰支魔笛系真系有魔法嘅笛咁样嘅。咁最后就系靠呢支嘅魔笛啦，同埋大祭司嘅宽容大爱去救咗呢个世界。 唔该晒苏彩恩同我哋提及7种美德拯救地球。除咗纯真、坚忍、宽容之外，大家仲要记得谦卑、勤勉、慷慨同节制。尽念20面体主办摩笛在8月6日下午2:30、5点，以及8月7日上午11:30、下午2:30和5点在元朗剧院演艺厅上演。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未淡，这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Loving you forever, and I've been loving you so long. 情未了， 情未了，只要天知晓，你重要。 多谢阿 Vince 同我合唱呢只叫做《情未了》啊，咁啊， 好好听。 当年系啊，系啦，周慧敏系咪黄海芹？ 系啊， 啊，都系我啲 师弟 啦，梗系师弟师妹啦，系你嘅师兄 师姐， 师姐啦， 系。 你都几细个噶，啊，真系估你唔到噶，一时唔记得咗。唔觉噶嘛，即系时间一耐咗咧，即系等于以前我哋细个咧好得意嘅。 嗯， 即系如果你譬如我读紧五年级， 嗯， 突然间见到个一年级嘅女仔嘅，你话会点啊？诶，细路女小心啊，因为跣亲啊咁啦。 咁啊系。 但你一过到咧，大家廿几岁嘅时候咧， 差唔多啦，已经都 追佢啊，分分钟 系 一个唔觉意。是咪啊？ 啱追添， 啱追添啦！真系细个又距离好远，但系咧越嚟越亲近，即系等于咧我哋啲听众一样，无论你几时听我哋嘅节目， 嗯， 都系好亲近， 都咁好听添， 同埋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啫。所以阿黄英平，你今日嚟咧都系诶、我唔当你系一个好细嘅小师妹嘅，因为识得太耐。因为越而家识得耐咧，你就越嚟越接近咧，就唔记得咗究竟即系大家差距几多咧咁，系咪啊？ 系 就所以， 同埋你好劲啊！ Okay, 你个样系真系冇变过。 你死啦！你梗系老化啦，开始。 唔系啊，因为咧，你个头先我哋咪讲过话，你之前拍过戏噶嘛？ 系啊，拍 过。咁我曾经就系、是， 睇过噶， 睇过话，哇，好劲、啊，都系而家都系呢个样、啊。 哇，咁啊，夸张咗少少。 劲啊，劲啊！ 不过啲歌咧就系咁嘅。 嗯， 譬如阿许冠杰嗰啲歌咧，系我哋细个已经话佢偶像嚟噶嘛，已经听佢唱嘅。 嗯， 啊，点解而家咧唱起上嚟，即系都真系好似历久常新，冇觉得佢旧啊？尤其啲节奏轻快嗰啲咧，我阿坚哥我例如我哋好中意咧，以前嗰啲怀旧节奏啦，叫做 slow rock。 系， 诶，最终一听到 slow rock， 我就已经咦好好有瘾啊！即系细个嗰啲以前少年学唱歌嘅时候咧，嗰啲感觉翻晒嚟。即系 slow rock， 而家冇人作 slow rock 嘅歌嘅， 冇咩？ 冇噶，好少噶，因为好怀旧嘅节奏啦。你譬如即刻唱一只许冠杰，叫做难忘你啦，我同你一起合唱嚟， 好， 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你应该得嘅，因为你听住爹哋嗰啲播住啲歌大噶。 我都好中意许冠杰噶。 系啊， 嗯。 仲记唔记得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一声 goodbye， 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 难忘你的姿态动静，略带忧郁的 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 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 时时刻刻脑海中都紧记， 越想忘掉你 越难。 我悔恨把你弃，难忘你的姿态动静，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 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 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 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 越想忘掉你 越难忘掉你， 我悔恨把你弃， 为何每天感到乏味， 为何夜里辗转伤悲， 曾话过再也不想你， 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曾话过再也不想你，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 这个歌可以合唱的，即刻发明的，多谢 Vince， 即是大家首先的突发性，不如将这个歌合唱啊，原来都得的， 是 打电话告诉 Sam， 我真是第一次这样， 是 Sam， 你找个女星来合唱啦，我介绍黄兴平给你， 好啊 Sam 的歌真的很好的，这些怀旧的 slow rock， 张学友也有的，咁我都係以前嘅，呢啲係叫做 slow rock， 咁咧就我哋以前好多英文歌咧都係呢一種節奏，應該阿堅係咪都係六十年代最興啊？係 60s 啊，咁啊，但係所以而家一整呢啲節奏咧，就有啲懷舊嘅味道喺度啦。好啦，咁啊，當然啦，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咧就係黃興平啦，佢就懷唔到六十年代嘅九十年代啦。 是啊， 是啦，你是九十年代歌手。 九十年代都是上个世纪的。 是啊，是啊，上个世纪不得已，如果90年出世的人现在已经是32岁了， 眨 下眼，厉害厉害。所以呢我说会即是有一句说话呢，就是台湾你以前叫老歌嘛，是不是这些歌叫做老歌 ,Oldies。 Oldies 是。 唯一不老的呢就是老歌了。 是。 老歌永远不老，真系好嘢。所以歌曲咧，对我哋嚟讲系希望系生活嘅，甚至生命嘅一部分。好，我哋而家听阿黄英平咧会唱两首。头先我哋话啊，许美静时代啊，都讲紧廿年前啦。 嗯， 但好多好听歌嘅歌牌， 你揀一首啊。 但是我揀那首我們現在這首呢彈出來這個節奏是我的國語歌、 哦是哦、 一生痴戀我的國語歌、 哦 嗯、 就是去台灣出的那隻國語碟的 是第二隻國語碟的歌、哦嗯、停停走走的愛太傷人誰是你注定中的人有缘无分的认真到最后还是空留余恨最爱你的人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而我却爱你那么深爱你一生不后悔一辈子守在你身边最后还是空留余恨最爱你的人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而我却爱你那么深爱你一生不后悔一辈子守在你身边 听啊呢只一生痴恋 系， 我以前喺你嗰个年代，我好少听国语歌嘛，因为所以印象唔深刻。不过今日第一次听到嘅，好嘅。 周志平做制作人， 周志平 呢个系好佢嘅 style 嘅， 好系啊，好明，我喺香港都见过佢， 系 好有才华嘅一位即系音乐人，喺台湾 唱歌又好， 好出名，好出名。而家都好似仲有做好多製作㗎。 啱啱做完㗎，其實佢啱啱喺四月份喺台灣開咗演唱會。 哦，係啊，係、非常之出名同埋好有才華嘅一位資深音樂人嚟。 嗯， 一生痴戀，記住呢個名先。其實而家咧，可唔可以將你譬如你以前錄過呢啲歌咧，重新 擺出嚟啦，擺上電台啦，或者擺上網啦，而家最興啦嚇，咁就可以散播到去全世界啊嘛，包括中國噶咁樣嗬。以前有冇拍 MV 噶？ 以前一路都有拍的， 全部有拍噶嘛，好兴噶嘛，嗰阵系兴得好紧要，所有歌都拍 的。系啊，同埋可以唱 K 噶嘛啲人。 冇错啦，啊咁啊，如果你唱 K 咧，如果你仲去唱 K 咧，而家少咗好多啊。 而家冇咯， 冇埋添啊，即系屋企唱就唯有，咁但系屋企咧，唯有都要条件都要有个。有个机先得， 而家好容易啊，电话都得噶啦，手机都得，有好多 app 啊。系啊，啲 app 就咁样插插埋，买埋个麦连埋晒都有嘅，好犀利噶，真系方便。对于歌曲嘅成长或者系保育咧，都好有好大帮助。 嗯， 方便啊嘛。记住咧，一生痴恋，跟住咧，头先我提嗰只许美静嘅 遗憾 啦， 嗯，遗憾。 陈奕迅可以开始听啦。 好啊。 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尝尽了苦悲，才懂真。 许美静的歌叫做《遗憾》。今天我们多谢黄兴平和我们演绎这一首《遗憾》。其实一生人，尤其一些成长了的人，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少少遗憾的， 一定有， 一定有的。我想到了，我都有，就是呢，我在一生之中呢就听过一首歌叫做《遗憾》，已经 already 搞定。因为呢其他那些实在太多，你想不切，太多遗憾，每人都有。不过不要紧的，人生就是这样，没有理由全部都是情深 得信 情意， 系啦。 如果全部都系咁咧，就真系遗憾嚟嘅。啊，因为唔会噶嘛，就算系咁样咧，你发生突然间发生咧，你承受唔到，咁就冇咁嘅经验咧，就惨啦。所以咧，唔怕嘅。啊，我细个写作文都系失败拉成功之母。咁啊，其实几十年都啱用。我哋今晚咧可以喺好多歌嗰度咧，我哋或者学到好多嘢。我哋一路感受住我哋成长嘅歌曲，稍后见。 毛本部话，北韩向西部海域进行今次发射，南韩军方喺当地时间傍晚六点半前后侦测到火箭炮弹嘅飞行轨迹，相信北韩使用120毫米或240毫米口径嘅多管火箭炮。军方正在分析北韩呢次发射属于例行训练，抑或针对韩美即将进行的联合军演作低强度武力展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本周后期云量稍多，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时代奋斗者的面试已经进入后半部分，哪些奋斗者能够通过面试正式入围新时代奋斗者呢？ 怎么样毫无准备走来呢就参与一个轮选嘛，这真的不可能的。 音乐的表演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是我一个支柱 来的。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你想努力一点赚钱就没理由入这行的，这个行个个都在辛苦。 7月10日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新时代奋斗者。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共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又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这样讲。 只会心凄楚，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楚。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面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近接故友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玉照统统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衰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重到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我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白面羊。笼中的小鹦鹉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以前你应该再从再进入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是11:09，我是欧布朗欧雪强。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就是 Linda 黄兴平。 是， 有没有听过刚才这首歌？ 没有 啊。没有啊，当然没有了。因为我不记得几年了，总之这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改，但是中文歌还是 hit 的，就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就是好像很文歌的歌了。以前有位歌手叫做陈迪康，有冇印象？ 都 冇啦， 因为我细个唔喺香港大啊。 系 ，OK， 你入咗啊，你应该就你入咗宝丽金之后咧，佢有一个叫陈迪文，你知唔知？ 阿 Peter， 啊，佢又走。 Peter Chan， 即系有印象， 系啦，系啦，咁即系陈迪个 Peter 咧，就系以前我哋宝记喺度做 PR， 即系做唱片 promotion 嘅，咁啊度好多嘢，咁啊佢亦都有唱歌嘅，唱过六个几只歌嘅，咁但系佢哥哥咧就系唱呢只歌嘅啫。Bobby Chan 陳定康啦，即係我哋啲，即係講翻啲歷史咧，就係以前咧，我哋初初唱民歌咧，我都未灌唱片喺 TVB 唱民歌咧，就佢就做緊攝影師，咁佢又中意唱民歌，就同我哋一齊玩啊咁樣。咁後來佢就就灌唱片，一唱咧就唱中文歌啦佢。咁有啲嘢歌咧就係我覺得好得意。 翻唱翻 系啊，翻唱，好 hit 噶嗰阵，好 hit 嘅《伤心的小鹦鹉》。咁鹦鹉咧就学人讲嘢嘅，咁但系只歌咧就我就学佢讲咯，我学佢唱啦。翻嚟以前靓歌咧，今日阿黄兴平咧就会唱一只电视，讲起电视咧。 视 以前嗰个年代，我就经常都主要就喺 TVB 啊、欢乐今宵啊嗰啲唱歌嘅。咁啊，麗的咧就都有，不過就好少啲綜合節目，所以我就好少過去唱啦。咁唱喺 TVB 就一路唱。麗的咧，但係有一陣子咧，就嗰啲劇好鬼犀利。咁除咗嗰啲即係旗艦式嗰啲古裝劇啦，嗰啲陣陣烈風紛紛吹嗰啲，嗰啲好犀利。咁但係咧，你有另一個好出色，亦都好出名嘅電視系列，就叫做《我和殭屍》。 嗰时佢系已经叫亚视噶啦， 哦变咗亚视啦，对唔住，哦已经后期啦， 系 你嗰个年代 ，sorry， 丽的我都， 一丽的就叶振棠啊、李隆基嗰啲噶啦， 三生有幸嘅。咁我细个喺台湾，但我就唔知呢个。 你唔知佢发生咩事噶啦嘛？系咪佢哋好犀利？咁但系咧后来咧，即系你翻嚟个年代咧，佢哋就呢一个剧就最出名啦。 我和殭屍又有 系啦，所以又拍二啦，二之后又 season three 咁样。咁你唱咗主題曲噃？ 係啊， 有我个有个主题曲，竟然我帮亚洲电视唱过呢个电视剧 粤语嚟噶，系啊，喺、台湾翻嚟竟然唱粤语。呢、歌我唔记得系二因为三嘅， 我都唔记得啦。 你都唔记得？ 其实嗰时我离开咗宝记噶。 哦， 嗰时宝记已经冇咗，嗰时已经后屘就变咗环球啦。 哦，已经咁后期了。 我同宝记已经完咗合约了。 即系同第二间唱片公司出嘅呢、 这个。呢、这个系嗰时就亚洲电视佢哋自己嘅。 我自己出添。 自己出噶啦、 哦，咁好啦，咁你麻烦你请几位僵尸出嚟。 好啊。 吓、啊，啲僵尸都好靓噶，嗰啲万绮雯啊嗰啲。 万绮雯系捉僵尸嗰个。 哦。捉僵尸嘅， 系 个名咧就叫做 梦里是谁？梦悄悄地飞过夜晚。醒觉梦碎，迷幻中飞追浮沉，是你张开手抱紧我熟睡，笑我像喝醉，劝我别再去。梦若雾散风吹，莫再苦追。穿双眼，心已破碎，悲悲凄凄骂你，怨你一醉再醉，风冷雨冷，渗着热泪，饮千杯苦酒，替你赎罪。你像患难缘，生死也敢去笑对。夜路漫漫，誓不悔，若火里也去。是梦幻，缘尽似灰飞烟消，那约会未睡，梦里是谁？千杯苦酒替你赎罪，你像患难缘，生死也敢去笑对。夜路漫漫，誓不悔，若火里也去。抚你吻你，却是梦幻，缘尽似灰飞烟消，那约会未睡。 咁听呢只歌咧，如果你未听过咧，你估唔到可能系即系以前亚洲电视嘅电视剧主题曲，个款唔似，即 系 好浪漫嘅一首， 系啊，好似黎小田先生写嘅， 系啦，就是、小田写作词嘅咧，叫梁立人。咁咧，佢两位咧就以前喺礼的开始啦、已经系即系。小田就是音乐总监啦，咁梁立人就是创作部总监啦，咁所以即系佢两个都是即系真系大师级嚟。 咁啊，雖然啲殭屍，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啊嘛，啊想約佢哋兩個，但係應該唔得，我喺度諗緊，因為殭屍唔會喺天堂，佢哋兩位喺天堂啊，而家好懷念佢哋。多謝啊，黃興平同我哋唱咗《夢裏是誰》，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嘅主題曲。你知唔知幾年？我話俾你聽。 咩啊？ 1998年。 呢出嚟啊？是啊是啊， 呢只歌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嗰时啱啱同宝记我系完咗 contract。 O K， 因为讲起睇电视啊、睇戏啊，我细个已经我冇话着迷，但系我自然唔知点解会睇到好多戏， 嗯， 大部分系西片， 嗯， 即系屋企人带我去睇， 嗯， 咁我好中意啲明星，但我唔系好，我印象中咧，譬如以前我哋嗰年代咧，最靓仔啊嗰啲咩。罗伯列福啊嗰啲啦，咁我又嫌佢靓仔得滞，我就反而中意佢有时嗰啲拍档咧，我就好中意两个嘅，一个咧就系、是、史蒂夫麦昆 （Steve McQueen）， 系 啊，一个叫 Paul Newman， 保罗纽曼，有冇听过呢啲啊？ 都听过 呢、這个，你爹哋应该有成日同你讲啦，你妈咪都有同你提呢啲啦，超级大明星，尤其是史蒂夫麦昆， 嗯， 所有戏我睇晒嘅，全部佢直情真系。我有其年伊士活之前，佢就系最硬朗、最有男人气概嘅一个有型。佢唔靓仔嘅，但系好有、即系好有味道，好有好做乜都得嘅。咁、佢演出一出电影咧，就系、我哋香港亦做《龙凤斗智》。 哦， 咁啊后来就重拍添啦， 好多好多翻版。 翻版啊，就系翻拍。The Thomas Crown Affair。咁男女主角就系男主角就 Steve McQueen 啊、女主角咧就哇。另外一個女神， 嗯、 有型有味的菲丹娜維，菲丹娜維， 菲丹娜維， 哇！ 呢、這個我都知嘅。 主題曲咧，原本嗰個人叫做 Noah Harrison， 但係咧最出名咧，我就即係有兩個版本我中意嘅，一個咧就係 Dusty Springfield， 一個咧、就係我以前嘅偶像 Jose Feliciano， 揸住個吉他就唱呢一隻主題曲，叫做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今日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堅哥。Round like a circle in a spiral, like a wheel within a wheel, never ending or beginning on an ever spinning reel, like a snowboard down a mountain or a carnival balloon, like a carousel that's turning, running rings around the moon, like a clock's a sense of sweeping.Past the minutes of its face, and the world was like an apple, whirling silently in space,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like a tunnel that you follow to a tunnel of his own, down a hollow to a cavern where the sun has never shone.Like a door that keeps revolving in a half-forgotten dream, or the ripples from a pebble someone tosses in a stream, like a clock's sense of sweeping past the minutes of his face, and the world is like an apple whirling sliding in space,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Is the Django in your pocket? Where's the Django in your head? Why does summer go so quickly? Was it something that you said? Lovers walk along the shore and leave their footprints in the sand. Was the sound of distance drumming? Just the fingers of your hand? Pictures hanging in a hallway or the fragment of a song?I've remembered names and faces, but to whom did they belong? When you knew that it was over, you were suddenly aware that the autumn leaves were turning to the color of her hair. A circle in a spiral, like a wheel within a wheel, never ending or beginning.On an ever spinning reel, as the images unwind,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like the circles that you find in 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这个歌的歌词令到我们以前学习这个歌就衍生到很多幻想力，因为它的歌叫做 Windmills of Your Mind， 什么意思呢？没什么特别意思的，就是你的 mind 里面有个风车，你想可以转到什么出来。所以它里面形容的东西呢就真的天马行空，很 creative， 你好像现在最新派的影像很电影感。所以呢不知道誰作的這首歌很厲害，那 時啊七十年代那些的 是啊是啊，那些六七十年代那些很多高手的， 是、啊、 尤其是填詞那些高手、啊、真的、啊、Windmills of your mind、龍鳳鬥志的主題曲。當然我們又回來以前靚歌啦，轉完一輪那個腦子癲癲地即是那個人都飄在太空一樣。回來我們請黃興平呢介紹一首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自己的國語歌呢？ 我自己的，這首歌是我國語版是我的，它原曲是日文歌來的。咁啊，香港就郑秀文、许志安有一只叫做《唯独你是不同取替》，系 喺边个先嘅？ 啊，唔记得啦。 即系应该系国语先定粤语先嘅？ 可能好似系粤语先啊。 咁就许志安。 可能系粤语先啊，系、啊。 咁你当时就喺台湾出嘅呢？ 咁我就系我出完第二只国语碟之后，呢只歌公司安排我同台湾的歌手高明俊、 哦、聽 男女合唱的這首、 哦、有另外一个版本、 啊、今生注定、 哦、叫今生注定，留意一下先、 今晚我独唱 现场添这些、版本是没有的街上以前来说我们很多绝版的即唯独是、啊、不可取替的版本今生注定。 现在你心里想什么？能不能就写在眼眸，告诉我，在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或许心事都交给我，为你担。对我来说也是快乐，不管有多少真心，多少爱被错过，有了你我已经别无所求，用半生紧紧相守换取承诺，什么话都不必再说，总以为曾经付出曾被爱伤害过，这世上只有我对爱执着，直到我慢慢感受你的温柔，才了解今生注定与你相守。心里想什么？能不能就写在眼眸，告诉我，在这沉默的片刻，让我们用心灵交流。如果爱情烦恼真的太多，或许心事都交给我，为你的。说也是快乐，不管有多少真心。 如果有時聽歌咧，如果只歌咧又有粵語又有國語咧，係好好嘅。又可以即係一路聽佢唱國語，時又諗下呢啲係廣東歌詞，一路跟住唱、唱幾句，咁你哋咧互相咧兩隻歌有唔同嘅味道，咁啊，所以隻歌你又會更加多人中意，更加多人可以聽得到。咁所以一隻歌咧應該係我覺得啊環保啲。三種語言都得噶，有英文，有好多歌都係咁嘅。 啊，係啊， 有好多歌都係咁。原本可能係英文嘅，後來有粵語，又有國語。 係， 就所有呢啲歌咧都係互通嘅。第一個鐘已經係又接近十一點半啦，真係好快啊！啲時間，我 剩翻半個鐘。 係啊，得翻半個鐘嘅啫，話就話三個鐘頭。哦，我哋最後半個鐘咧，還有黃興平同我哋再唱一啲好。佢嘅心碎過啦，一陣間再見，稍後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一點半，由黃貝文報道新聞。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話。當局正研究安心出行程式實名制，而參考內地的紅黃綠碼做法，限制具風險人士進入場所是其中一個方向。盧寵茂在一個電視節目又說，現在做到與內地完全免檢疫通關並非合理期望。衛生防護中心在疫情記者會被問到，如果實施安心出行實名制，對個案追蹤有多大幫助？中心指出，根據現行做法，未能夠隨時檢視到訪高危場所人士的資料，為追蹤帶來局限。Häagen-Dazs 多款包裝的雲尼娜雪糕被驗出含有歐盟禁用的除害劑，食物安全中心呼籲持有受影響產品的業界應該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市民如果購入受影響批次的產品應該停止食用。有關產品包括473毫升家庭裝、100毫升和75毫升迷你杯，以及 9.46 公升桶裝的 Häagen-Dazs Vanilla 雪糕，來源地是法國，顯示的食用最佳日期由今年7月3日至出年7月17日之前。食安中心說，接獲歐盟委員會相關系統通報，說這些產品驗出含有歐盟禁用的除害劑環氧乙烷，中心聯絡本地進口商跟進，初步調查發現進口商曾經進口受影響批次的產品，進口商已經按中心指示將產品下架和停售並展開回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在福建、福州和泉州考察，他強調要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堅持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更大力度推進改革開放，穩市場主體，穩就業保民生，着力鞏固經濟恢復基礎，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澳門今輪疫情累計1467宗核酸陽性個案，明天起所有從事工商業活動的公司和場所暫停運作7日，但維持社會必要運作和居民生活所需的公司或者場所不受影響，街市、超級市場、餐廳、藥房、衛生護理場所等照常開放。民防行動中心強調，澳門的鮮活食品、糧油食品來貨和存量充足，市民無需大量囤積。另外，為保障市民安全，超市和街市可以因應實際情況採取人流管制，包括排隊輪候或者派籌等的措施，但不影響採購。澳門今日起在八日內再進行四次全民核酸檢測，居民亦需要每日完成抗原快測並上報平台。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最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本週後期雲量稍多，有幾陣驟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别问我是谁，请和 是谁？当然不需要问他是谁，因为是黄兴平的代表作，不需要问就已经认得你。多谢 Linda。 Thank you。 跟着这只叫做感情的片段， 嗯，都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只广东歌。 同于天空，天边将片云浮游随我心漂流远近，若是在世上也全天真，不顾别人那日和你亲近，一把当天需要的声音，说每句你都心灵真。吹逃波心，碧波倒影叫白云向下沉，路各自走，竟不知去向，茫然迷痴于相逢的晚上，请不必开心，爱是如此美，黎明又到时天边别逃光，远看天边白云像片雪，满载了我的感情片段，事实是过分偶然一点，彼此的心却仍然这样甜。 黎明又到时 别逃过。远看天边白云像片雪，满载了我的感情片段。事实是过分偶然一点，彼此的心却仍然这样甜。 呢首歌咧就系原本陈秋霞嘅《偶然》嘅粤语版，系向雪怀为你写， 系啊， 写得真系好飘逸， 好靓嘅词， 好靓感情的片段。 嗯， 跟住嚟呢只比较新嘅，你自己介绍。 我都系第一次唱呢只歌，呢只歌系呢，应该系都系呢一两年好红嘅一只国语歌啦。咁我试下唱呢只歌， 叫做 《永不失联的爱》。 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允许我。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啊，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请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好担心没容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啊，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 不失恋的爱之后，我哋到咗完结嘅边缘添。最后一首送上嘅黄轩平嘅《爱与痛的边缘》，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抹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走不到那处，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相会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你在海外的你，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美梦。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碎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